第22章，墓碑。 对，我见过他。 南村民一把抓住了游货的手，他的手掌粗糙如砂纸，擦的皮肤生疼，又硬又冷。游货抽回手，脸色很不好看。 在哪儿见过？ 游货活动着手腕问。南村民站在原地，茫然地想了两秒，又像是没听见问题一样，重复地说：“ 我肯定见过，我见过的。” 哎呀，你又来了！啊，你们别见外啊，这人啊，就这个毛病。那个要凿冰的女人放下凿具，叹了口气说：“ 什么意思？” 他呀。这里不太好，女人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解释说：“哎呦，一阵儿一阵儿的，发起病来就喜欢拽着人说，我看你眼熟，哎，我是不是在哪里见过你啊？要不就是问人家，哎，你认识我吗？你记得我吗？”话音刚落，那个男村民又抓住了秦秋，低声问：“ 你认识我的？你记得我吗？” 哎呦，你看。就是这样。 怎么疯的？ 秦鸠问。女人回想了片刻，又摇了摇头，低声说：“一直都这样。”她招呼了一声，另外两个在河边打水的人走了过来，一边一个架起了男村民。哎呀，哎，你们先把他带回去吧，估计还得疯一会儿。女人说着。两个同乡点了点头，把男村民往房子里拽。被拖拽的时候，男村民又拉住了离他最近的余文，挣扎着说：“ 我见过他，我真的见过他。” 他皮肤灰暗，脸上满是干纹，嘴角和眼角尤为严重，两鬓夹着几根白头发，显得有些沧桑。余文被他吓了一跳，又觉得有点可怜。 你别这么拽吧，你要不要我帮你们啊？ 两个村民摇了摇头。 没事儿，不用，我们习惯了。他疯起来力气大得很，你架不动的，只能这样拽着。而且， 其中一个耿直地说：“ 你们是黑婆的客人，我们不太欢迎陌生人进自己家。” 很快的，男村民被拽进了一栋红顶房子，房门关上。便没了动静。这段插曲弄得众人面面相觑，但这些村民相当于游戏中的 NPC 之间发生的事情很难说是不是固定的日常剧情，没弄清原委之前贸然插手不太明智，于是大家看在了眼里，并没有轻举妄动。游货记住了那栋房子，这才收回视线。 聊了半天，关系也没见亲近，游货没了耐心，也不兜圈子了，干脆地问道：“ 你们有人懂吉普赛语吗？” 女人又开始凿冰了，她手扬得很高，凿具重重砸在冰面上，带起一层碎渣，一下一下带着股狠劲儿。这种场面看得人莫名害怕，就好像那里如果躺一个人，他也会这样用力凿下去。他凿了好几下，摇头说：“ 不懂，没人懂。” 但是村长说，黑婆做死人活，没人懂吉普赛语的话，怎么跟他沟通，让他做活呢？老于忍不住问道：“ 都是客人来找他，我们不用，而且以前他不是一个人。”有老毛子，有几个小孩，并不是总说吉普赛语的。 老毛子，小孩，众人感觉问到了重点，一下子兴奋起来。 那是不是黑婆的家里人？ 女人点了点头。 是的吧。 他们人呢？去哪儿了？ 女人摇了摇头。 走了。去了哪里也不知道，可能是回家去了，反正突然就不见了。 有人知道吗？ 女人又摇头说， 没有，我们哪敢问黑婆的事儿啊。 大家又懊丧起来。幽惑看了一眼远处沉落的夕阳，问， 这里有坟墓吗？ 女人凿冰的手一顿，她安静了好一会儿，突然抬头看着众人笑起来。这么一笑，她的面容生动多了，却也让人毛骨悚然。她笨拙地抬起手，随便一指， 看见这些树林没？ 众人转眼扫了一圈，绵延的树林围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圈，把整个山村包裹在其中。女人笑着说， 林子就是坟，这一圈树林呀全都是坟。 夕阳彻底沉到了林子后面，最后一丝余晖消失殆尽，天色不知不觉黑了下来。女人抬头看了一眼，连忙拎起铁桶。 等等， 游惑一把抓住她。女人挣扎了两下， 干什么呀，天黑了你别抓我，我要回去了。 他力气极大，远在游惑意料之外，所以一时不察居然真让他挣开了。女人拎着桶连退几步，催促众人说， 你们也赶紧回屋吧，天黑了。 哎，天黑怎么了？之前村长也说过天黑你们就不出来了。 女人发着抖，他裹紧了围巾，四下看了一眼，然后轻声说， 天黑有鬼，到处都是的，他们会敲你们的门，开你的窗子，站在窗边或者钻进床底，你们要小心了。 说完他食指压在嘴唇上嘘了一声，大家被他嘘得毛骨悚然。女人说完这句话，拎着铁桶匆忙走了。夜幕之下他走得特别快，眨眼的功夫身影已经到了远处的房屋前。他打开门左右看了一眼，然后小心翼翼地钻进了屋子里，门窗紧闭。一时间万籁俱寂，几间房屋里亮着零星灯光，但光太昏暗，偶尔还会轻轻摇晃，反而让人更加不安。陈斌他们搓了搓胳膊说， 怎么办呀，听力题没有头绪，我们这要不先回去再研究研究录音。 这话说得很绝望，没有翻译器，村民不懂吉普赛语，据说夜里还有鬼敲门，他们该怎么搞到听力题目呢？ 我进趟林子。 游惑突然说， 你进哪儿？ 老于被外甥吓了一跳，但话还没问完，游惑沙沙的脚步声已经往远处去了。 我， 老于不敢对外甥说三话，对着地啐了一口，喊着问， 你等等，你好歹拿个灯啊。 游惑头都没回，很敷衍地摆了一下手。老于急忙问， 谁谁谁来个手电，手机也行啊，我的手机下午号没电了，我怎么也不能看着他一个人往坟地里钻呢。 众人面面相觑，纷纷摇头。下午反反复复的录音播放耗尽了所有人的手机电量，仅剩的那点儿也不敢拿来照明，否则撑不了几分钟就要彻底关机。 老手呢？二位有带手电的吗？ 老于又看向陈斌和梁元浩。 没有。 陈斌尴尬地摆了摆手。 休息处倒是有的卖的，但是我们分数实在太可怜了，没敢买。 于文突然出声，递过来一根细长的东西。 那什么，我斗胆花了0.5分买了一根荧光棒，能用吗？ 老于上去就是一下。 买都买了，你买啥荧光棒啊，买盒火柴也是好的。 于文叫道。 小说看多了，有的地方不能用明火。 他拎着荧光棒，拽着老鱼去追油货。玉瑶细声细气地说：“ 我也去吧。” 一串人都跟着油货跑了，只剩下梁元浩和陈斌愣在原地。 他们考试都这么忙的吗？ 陈斌喃喃道：“ 那我们去不去啊？” 梁元浩沉着脸说：“ 都说了，那里全是坟。你要去你去，我回屋了。” 树林里安静极了，连一只鸟都没有。油货踩断了几根树枝，顺脚踢到后面去。秦鸠不冷不热地哼笑了一声，拖着调子说：“ 能不能有点公德心啊？你后面还有人呢。” 油货一声不吭，又往后踢了几根断枝。秦鸠啧了一声，油货插着兜逛坟地，就像逛公园，好像黑暗的环境并不会对他造成阻碍。 你确定不用灯？我倒是可以借给你。 夜视能力很好，不劳操心了。你能不能闭嘴安静一会儿？ 不太愿意。 油货不理他了。在林子中走了一会儿，秦鸠停住脚步说：“ 谁在喊魂？” 油货跟着听了片刻，听到了余文哆哆嗦嗦的声音：“ 哥，哥，哥，你在哪儿？” 隐约还能看见一截绿莹莹的玩意儿，映照着几人的脸。油货就地折了几根树枝，摸出打火机点着。 哎，那边那边，我看见了。 余文看见火光，鬼喊鬼叫的冲过来。老鱼扶着树枝喘气说：“ 哎，你祖宗，哎，你找什么呢？”“ 随便看看。” 众人脸绿了一下。“ 你看到什么了没？没有的话，要不咱们先回去。” 老鱼试探地说。油货树枝往脚下一滑， 看，一排坟。 大家吓了一跳，朝火光映照的地方看去，就见油货脚尖抵着一块地，地面上并排列着一排墓碑，碑上刻着古怪的文字，像字母又像圈圈圆圆的蚯蚓。这跟之前村口地碑上的文字很像，看得出都是黑婆刻的。余文一脸迷惑：“ 这种地方你是怎么找的？”“ 下午黑婆进过这片林子。” 油货蹲下身，突然冲余文招了招手：“ 你手机是不是还有余电？”“ 一点点。 拍一下，照抄在黑婆坟墓上。” 大家都愣住了：“干嘛呀？气死黑婆吗？”油货说：“ 墓碑上有什么？” 老鱼说：“ 死人名字、照片、生卒年。” 油货面无表情。老鱼求生欲爆发了一下，又道：“ 还有死者亲属，谁刻的呀？” 众人突然恍然大悟：“对呀，这碑是黑婆刻的，黑婆的名字肯定在碑文里。”